爱，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等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近日公布，建立全面规范透明预算制度，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金浪费。福建省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3.5%提高到2017年的57.5%，取得了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等一批突破性成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精神，广西自治区政府近日下发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澳门新年度冬季流感疫苗24日起提供接种，率先为高危人士免费接种，预计11月底至12月初全面开放接种。日前，大兴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动员部署大会，力争2023年进入全国文明城区行列。芭蕾舞剧《灰姑娘》将于9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 只想要简单地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为什么